括係譬如同一啲嘅古物諮詢啊相關嘅等等嘅公職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之後啊林雲峰會不定期地咧喺節目度同我哋討論各式各樣嘅時事議題嘅。喂，不如林雲峰今日就首先我哋講講啦，第一日咧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咁留意到咧，今日唔少嘅傳媒啦都會去到譬如啲酒樓啊、戲院啊、主題公園啊等等咧，就捕捉咧市民係今日啊點樣去迎接呢一日。咁睇嚟咧，市民都相當之高興同埋興奮。譬如我見到就係有啲戲院嘅早場咧，早早就有人話去馬定飛啦，咁因為啊餓咗戲好耐啦，就專登咧請假去睇戲。此外咧喺酒樓入邊咧，亦都有啲經營者就話個生意咧比起以往嚟講，因為可以四人一台啊嘛，就多咗都有成八成。咁同埋即係睇到似乎都影出嚟咧，都係比較旺場嘅。主題公園兩個主題公園咧，就更加亦都有人咧係衝入場咁樣啦。似乎大家個反應都相當之唔錯。 咁啊，市民大眾可能咧都即係困咗喺屋企啊，或者冇得出去夜晚黑食堂食咧，都段時間啦。我知道有啲餐飲場所咧都俾人 book 咗未來兩個禮拜咧。都話相當之即係熱鬧喎，啲食 係啊嚇，即係尤其是晚市嘅一啲嘅預訂啦，有啲就話都嚟緊一段時間咧都會比較滿嘅。咁除此之外咧，另一個都比較滿嘅地方咧就係啲體育處所啊。特別係即係譬如康文署啦嗰啲嘅場地啦，有啲人就已經係好早咧去預訂嗰個場地，晨早就走去打波，因為佢哋就話都餓咗波好耐啊。另外一啲咧急不及待嘅人士咧就係做健身嘅人士啦。啊，點解咧？因為健身室之前咧就唔俾開放啦嚇，咁啊喺今日有報道就話咧喺凌晨啊十二點，即係踏入21號咧，有啲通宵營業嘅即係。叫做自助式嘅健身中心啊嘛，就已經咧係好快地有人咧去健身室嗰度咧就做健身嘅活動，咁佢哋就話啊點解要咁趕啊？就話肌肉唔等得喎。 會啊，對於佢哋有啲成日要操練嘅，可能已經覺得過去嗰段時間咧已經流失咗好多肌肉，咁啊更加唔使講咧，有啲又話哇我加曬磅喎，再加太多時候啦，啲先。 咁但係對於即係健身場所嚟講咧，而家可以恢復營業，對於佢哋成個營運會有啲咩影響咧？因為大家都知咧，即係唔少嘅健身中心咧，佢都係用一個預繳式嘅方法咧去處理嘅。咁所以變咗會唔會呢段時間啊，其實佢哋都係做翻即係現存嘅一啲嘅顧客，或者未能夠咁快吸翻啲人流翻嚟咧？嗱，電話號碼18721，今日咧第一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即係實施嘅。首日啦，第一階段嘅首日啦，你有啲咩嘅觀察，或者有冇啲急不及待咧？今日就已經去做咗嘅嘢，無論你係去即刻去圖書館也好，即係去健身也好，即係去打波睇戲都好，不如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傾啊！這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亦都同一位健身中心嘅聯合創辦人咧傾傾啊，林雲峰，有林敬良喺度嘅，林敬良你好。 你好 。林敬良话睇到咧，有一啲嘅传媒咧就捕捉到啊，凌晨已经有人去健身中心健身嘅画面啊。其实譬如据你自己嘅经验或者你自己所知啦，而家嗰个预约嗰、那个有冇啲预约课堂嘅情况啊？大概系点样啊？ 有啊，当佢话想放宽嗰阵时候，其实我啲学生已经开始已经 book 定我嘅时间去到6月咁滞噶啦。咁同埋其實都餓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尤其是呢個疫情啦。咁有一啲統計話呢個疫情裏面呢有好多人個身形已經係改變咗唔少啦，尤其是暴漲添。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會一聽到可以放寬之後呢，咁其實即刻會 book 返我哋健身教練上堂。 咁但係除咗健身教練之外咧，即係譬如成個處所入邊啊，今日嘅人流狀況係如何咧？ 因為我自己本身嗰間健身室咧，就通常都係一對一預約服務咁樣去預約教練上堂嘅，咁就冇 walk in 嘅。咁但係都由朝頭早9:30啦開始，咁我哋開始營業嘅時間都差唔多叫做我哋叫做因為我哋只能夠一個對一個。咁去做訓練啦，咁都係我哋因為我哋地方細嘅，所以我哋會限兩個教練，咁但係都敷曬個時間。 咁但係整體個行業呢，因為而家呢嗰個人數嘅上限呢都係50%嘛，咁即係對於成個整體嘅行業嘅營運嘅影響會係點樣啊？ 咁當然，我哋其實由停業到依家開始，咁當然對成個營運係好大影響啦。因為就算開得翻，我哋現階段都係做緊我哋之前啲學生預繳咗嘅堂數，咁要一班教練好努力，咁你先可以清到啲堂數，先可以還翻之前啲債啦。 即是暂时吸纳不到新的学生，我相信都。 咁现阶段都会有有好多新，即都有翻一定的数量新的学生会问緊我哋嘅堂数可唔可以 book 到我哋教练上堂囉。 是啊，你哋系咪之前呢都白交租咗好几个月啦，即而家做返工作呢都弥补未到你之前嘅即是自己銀袋的錢來的，是不 是？咁當然啦，咁當然啦，因為其實真係我哋教練同埋我哋嘅鋪頭都係手停口停，完全係純粹交租，跟住之後零收入，咁都係好難捱嗰段時間。 林敬良想問下你啦，你咧係屬於咧就唔係話好大型嗰類嘅即場所，你反而咧係用一個咧一對一嘅模式。你睇呢種模式對於疫情嗰個未來，就算有唔同情況啦，你嗰個安全啊或者風險啊，你自己點睇咧？先生， 咁當然我其實都好想政府正視一下我哋而家健身行業嘅發展啦。當然我哋之前有一個統計過，咁其實大型即係以好多好似普羅大眾認識嘅大型連鎖店嘅健身室啦，其實佔市場係一成左右到嘅啫，其實大多數都係一啲叫中小型，響呢兩三年響興起得好緊要嘅，因為大多數人都好注重佢哋嘅私隱度啦，同埋我哋嘅教練嘅指導。 你咧係咪都覺得咧，好似餐飲咧都有劃分 A 區啊、B 區、C 區啊？但係對於健身嚟講咧？有不同的模式，是不是真的日后对于假如真的有疫情的变化呢，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呢？ 是啊，我都期望政府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业界啦，可能分返A 区啊 ,B 区或者大型、中型、小型大概占的面积几多，那不同的防疫措施我们可以尽量配合，而不需要停业到一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是一个叫做好似无限期咁去延啦，即之前又话14日后14日后，跟住之后又话可能一停三四个月咁样去，咁我哋啲健身室嘅 owner 系比较难走嘅。 系嗱，林敬良喺呢个疫情期间咧，都有一啲咧，即系我知道有一啲嘅健身嘅教练咧，佢用咗唔同嘅模式去上课嘅，譬如有啲就约少量嘅学生，当然又要符合限聚令啦，就系喺户外咧做一啲嘅体能嘅训练嘅，亦都有啲人咧就移师到去网上咧去做体能训练嘅。其实我想问，即系而家个健身室开翻啦，呢类咁样嘅运作模式系咪会系慢慢淡出翻啦，定系都可能会相轨并行啊？你估计？ 我觉得其实因为网上教学嘅健身课程咧，其实冇实体上堂咁个感受度嘅大嘅。 咁当然啦， 因为我哋 姿势指导都做唔到啦。 一个动态嘅运动，所以其实呢个只系指我哋叫治标嘅啫。治本当然系去翻健身室，我哋健身教练亲身指导睇，一定系最好噶啦。另外户外嘅训练场所，咁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哋嘅限聚令系二人限聚令，咁都系一对一培训啦。同埋其实普遍嘅公园佢可能个疫情都持续一段长时间啦。咁康文署嘅包扎方式都非常之嚴峻啦，咁佢哋將所有嘅公園其實包扎得好好啦，同埋佢哋啲管理員都會巡視，同埋趕走我哋啲教練都趕走得幾嚴密下嘅。其實嗰段時間，咁我哋都尤其是而家天氣開始熱啦，咁所以其實都係會回歸翻健身室會好啲咯。 好啊，多谢晒你，林敬良，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林敬良系一个健身中心嘅联合创办人，不过咧，听阿林敬良咁讲啦，即系暂时有一段时间咧，佢哋要吸纳新嘅学生咧，都仍然有限制，因为最主要系场所嘅容纳嘅人数上限啦。1872311打嚟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宗境外输入。今日有250间学校恢复面授课堂，呈报咗共7宗快速检测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包括5名嘅教职员，当中2人嚟自同一间学校，但中心相信2人嘅感染不相关。其余2宗个案涉及2名学生嚟自唔同嘅学校。另外再多26人染疫之后死亡，当中3名死者在公众殓房检测发现阳性，其余23人在公立医院离世，包括1名59岁患有末期癌症的男病人。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至5%，较对上一次是升0.5%。今年1至3月的就业不足率亦都由上一次的2.3%上升至3.1%。按照行业分析，同消费及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在1至3月较上一次上升1.8%去到8.9%。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劳工市场在本地第5波疫情下严重受压，相信短期内仍然将会继续。但近期本地疫情缓和，加上新一轮消费券的发放，消费相关行业的业务应该会逐步改善，从而帮助这些行业的就业。中学文凭试听日开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访其中一个市场金文泰中学，了解防疫安排，包括考生进入市场的流程。林郑月娥话：每年文凭试对数以万计的考生都十分重要，因此过去2年即使面对疫情，政府都以顺利开考为目标，并推出了多项的措施，确保如期开考。为照顾少数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如果考生的住所被围封强检，可获优先检测。另外，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设置特别考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考生和确诊以健康状况许可的考生，可以选择在那里应考，同时亦都设立热线和免费的点对点抗疫的士或者小巴，协助考生前往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停止使用， YouTube 所属公司 Google 的理由是有关的账户违反出口及美国制裁政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美国有关公司以遵守制裁为借口，甘当美国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是完全错误无理，对此坚决反对。有关行径再次暴露美方为政治目的不惜破坏言论自由、资讯传播自由和网络空间公平公正秩序的虚伪双重标准，以及打着各种旗号干预香港事务、干扰破坏香港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的险恶用心。汪文斌强调，任何施压破坏伎俩都影响不到香港特首选举的顺利进行，阻挡不到香港由乱及治的大势。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系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马纪先峡道上山方向近梅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马纪先峡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但系梅道下行咧都系比较车多，去马纪先峡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近地利根德里。咁至于喺筲箕湾南康街嘅车辆着火事故咧，仲系处理紧，而家介乎耀兴道至到筲箕湾道嘅南康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近温思楼街。新界方面，屯門東路去元朗方向，雖然較早前近住浪翠園的意外事故清一場一段時間，但現在介乎深井至到丁九段的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仍然都是比較車多。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紅磡道因為水管急收，紅磡道去土瓜灣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橋的慢線仍然是封閉。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象鼻山路落斜如景新城去屯门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那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4月23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咧直播室咧，我哋嘅爱拍档咧就系林云峰教授啊！咁啊，大家对于今日啊第一阶段咧放宽翻社交距离措施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今日啊有冇啊大家好赶急地就去饮茶啊，又或者系去睇场戏咁样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有位听众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点啊？今日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今日好开心啊，好似个 back to normal life 咁啊！因为咧，今朝我八点半就去做 gym 啦，咁其实我去到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啦，咁都我谂都有十零人，又唔系太多，又唔系太少，咁个气氛都几好。咁我今日行程做完 gym， 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嗰度 gel 夹。咁跟住咧，翻到好似个大家庭，个个都好开心。咁大家好耐冇见啦，冇见成几个月噶啦，咁咯。咁做完之后，跟住我翻屋企嘅时候咧，去到公园咧，就见到小朋友咧系玩嬉水，即系因为个游乐场开咗啦。咁有啲地方有少少嬉水嘅，啲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咁有啲地方系弹床嘅地方，啲小朋友弹啊弹啊，咁个感觉好开心，见到好多人都啲笑容都好灿烂咯，跟住又经过嗰、那个篮球场啦，咁嗰啲后生仔咧都系好多人都系打波，咁我今日感觉就觉得好多人都好，即系好嗰个好似好活跃，或者系嗰啲身体翻翻嚟嗰种感觉好开心，所以就同大家分享我今日嘅感受就好开心咯。 有冇计划听日做啲乜嘢啊？今日你已经去咗两个开放嗰个厕所咯， 要报复式去做出文啊！ 哇，咁不过喺呢个情况之下，你有冇留意到即系佢哋譬如啲防疫措施啊，大概系点样做啊？啲清洁卫生个情况， 前两日已经清洁到噶啦。我去嗰阵时都要嘟嗰个安心出行啦，咁又要喷我，咁我都要戴口罩嘅做嘢嘅时候，咁都好严谨，即系严守嗰、那个。 嗰個防疫措施咯，即係我去到要都安心出行啦，疫苗嗰啲通行證啦，咁另外佢要噴嗰啲消毒液啊，量體温啊，咁佢都佢話我有問佢，佢話兩日前已經全總棟嗰啲職員都翻到公司要清潔大清潔咁咯，咁我覺得佢應該都可以，即係安全，我感覺上係即係有信心咯。 好，你都好开心啊！ 系啊，真系好开心啊！所以同大家分享咯。 好多谢晒你陈小姐嘅电话吓，咁啊，陈小姐就用即系back to normal 啊，回复正常咧，去形容佢今日所见到的。 我睇佢咧已经 book 满晒咧，嚟紧周末啊，下个礼拜啲活动噶啦。 系啊吓，不过咧，其实卫生专家都时不时提醒我哋啦，如果当我哋一啲嘅人流增加嘅时候咧，个传播风险亦都系提高咗嘅。咁所以变咗喺即系大家享受翻呢啲嘅活动之余咧。其实那个防疫措施也是不容忽视 的，是啊，拿回个好的平衡啦， 是啦，啊，咁另外一个呢，今天重开的处所呢，就是一些嘅文化艺术的场地啦。咁其实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剧院啊嗰啲咧，全部都关闭啦，所以导致到有些原本是预定了上的剧目咧，都要全部是取消啊，或者是延迟的。咁而家再开翻啦，究竟咧会系点样安排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个嘅剧团组织，就系剧场空间嘅艺术创作总监余振球嘅。余振球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余振球啊，喺过去嗰两个几月啦，啲剧场关闭咗之后咧，其实都应该系有唔少嘅剧目咧系受到影响嘅。你哋剧场界估计，其实有几多嘅剧目系因此而受到阻延嘅？ 我冇呢个数字，因为我唔能够代表整个戏剧界，但系我自己身边都所知咧，包括我自己剧团咧都唔少嘅，正我自己剧团都两个。咁如果计埋一两个演出嘅话，未计其他啲教学活动。咁所以如果整个剧界有三四十个剧团嘅话咧，咁如果每个剧团平均有两个制作嘅話咧，咁就基本上都六七十個演出或者製作係受到影響嘅。 我想問咧，跟住而家重開翻啲處所咧，其實呢啲可能延誤咗嘅劇目嘅演出咧，會係點樣處理法啦？即係你哋係咪需要重新再去訂過場，同埋大家期望幾時可以有劇睇翻咧？ 咁要視乎本身嗰個演出嗰個。主办单位是怎样啊？咁有啲制作是譬如话康文署主办嘅，咁变咗咧，康文署可能某一啲制作佢会安排你去延迟嘅。咁譬如我自己剧团咧，就有一个制作咧系康文署嘅主办嘅制作，咁啊专俾学生睇嘅。咁佢就由三月原本三月做嘅就调到去六月咯。咁个场地咧就康文署处理啦。咁但我另外一个演出咧就系自己 book 场嘅， 系 咁虽然都系呢一个民政局嘅有民政局资助嘅，咁但系因为自己 book 场咧，咁变咗你自己要揾地方去演出咯，咁变咗周围扑啦。咁我有个制作咧， 系解释下你而家点样嚟即系再安排翻嘅再演出，同埋啲排练嘅情况又点样咧？啲观众嘅。即系销售卖飞嘅安排，你准备点处理呢？ 唔系准备，系做咗噶啦。譬如我本身有个二月嘅演出，咁一知道要 cancel 嘅，咁我哋咪退飞咯。咁退飞，观众就退飞啦，通知晒所有人退飞啦。咁退飞都有经过两个程序嘅，一个因为我哋卖飞有两个渠道噶嘛，一个就系经过城市电脑售票网啦，一个就系经过网上嘅一啲卖票嘅网站啦。咁經過網上賣飛嗰啲咧，咁賣票網站就會幫我哋直接退飛噶啦。咁啊，需要我哋處理嘅個網站處理。咁城市電腦售票網咧，咁我哋就委託翻城市電腦售票網退飛。咁所以一啲觀眾咧就要等啲場館開翻，即係今日啦，就要去翻演出嗰個場地嘅城市電腦。嗰、那個賣飛嗰個 Optics 個賣飛個 counter 度退飛嘅，不過我今日都收到一啲觀眾打電話嚟問咧，因為聽講城市電腦售票嗰個 counter 咧，佢哋個系統未 ready， 所以仲未能夠做到退飛嗰樣嘢。咁呢個就係一啲觀眾嘅反應啦。 咁至於我哋自己點樣安排褪詞咧，就自己撲地方啦。咁我啱啱講過演出咧，原本喺大會堂劇院嘅，咁一取消咧，咁大會堂當然第一時間就問大會堂有冇期啦，跟住褪啦，跟大會堂就話話俾我聽全年都冇期噶啦。咁我都明白嘅，因為一褪咧，佢哋好多節目都要褪，咁啊冇期啦。咁變咗我哋就中千方百計周圍揾咧，結果揾到西九大廈嗰度演出啦。咁啊，所以成個演出就搬咗去年尾喺西九演出。 嗯，咁會唔會係可能比較快咧？大家會可以欣賞到啲劇場演出咧，就係、是、要去譬如係西九啊藝術中心啊呢一類非康文署轄下嘅場地，係咪應該會快少少會有機會有劇目上演翻啊？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我哋劇團通常都好主動去即刻揾地方，一知道延遲啊、取消啊，就盡快揾方法揾地方去演出㗎啦。咁所以揾到揾到康明署場地嘅就揾康明署場地啦，或者康明署自己本身就已經會 L 期啲演出啦。咁所以對觀眾嚟講咧，其實應該康明署場地都應該有演出㗎啦，應該嚇。咁係咁，我所以就唔應該冇直接關係嘅嗰、那個場地係咪康明署場地定係私人場地冇關係。 另外袁振球反而想問一問咧，就係嗰個入座率嘅問題啊。因為根據而家即係嗰個表演場地嗰個規定啦，觀眾嘅入座人數咧就唔能夠超過咧成個場地嘅人數嘅一半，雙連嘅座位咧又唔可以超過四個。另外就係嗰啲嘅即係唔戴口罩嘅彩排或者係表演嘅演出者啦，就要喺入場之前七日咧就做個核酸檢測。跟住咧就係每日入場之前咧亦都要做快速抗原測試咁樣，咁就算係譬如一啲附屬嘅設施，譬如音樂室啊、舞蹈室啊、演講室啊等等其他嘅活動咧，個使用人數咧亦都唔可以超過原定容納人數嘅一半咁樣。我想問呢個對於你哋整體嘅無論係演出啊同埋排練咧，會有幾大影響啊？ 先講排練咧，排練其實我哋中間我哋有場地重開嘅，咁場地重開嗰陣時咧，嗰陣時都已經要求表演者除低口罩嘅表演者需要做核酸檢測噶啦，咁呢個已經做緊嘅，其實之前即係第五波未嚟之前咧就已經做緊嘅啦，咁所以呢個已經某個程度上要習慣咗噶啦，咁而家再重開再做，只不過係再做啫，不過多咗一樣嘢就係每日要做快速檢測喎。咁都要做㗎啦，咁批咗嚟㗎嘛，咁变咗而家啲學生個個日日返學都要做啦，咁何況我哋成人呢，咁應該都唔係好大嘅問題。咁反而係入座觀眾嗰度係一個問題嚟嘅。首先就係因為佢而家五成觀眾嘛，但對我哋啲劇團嚟講呢，就不同嘅演出呢就有不同嘅資助者嘅，咁譬如康文署啊，譬如民政局啊，譬如藝術發展局啊咁樣，咁呢啲資助者嘅時候咧，佢哋有不同嘅計算方法嘅資助金額。咁一般嚟講咧，而家最常見嘅資助金額咧，就係按你票房即計估計票房收入同埋呢一個你整個製作嘅成本嘅差額咁嚟到資助你嘅。咁一般嚟講咧，譬如民政局啊，或者康文署咧，佢一般咧就計你七成票房嘅。有啲咧，如果你嘅節目佢覺得你好賣得嘅咧，佢計你八成票房添咁。咁變咗，我哋係以正常座位數嘅七成或者八成票房計噶嘛。咁而家佢一cut到五成咧，即係話我哋整就算五成嘅敷曬啊，加埋佢哋嘅資助額咧，我哋都唔能夠 cover 我哋嘅成本啦。咁呢個就係根本嘅問題啦，因為我哋初申請資助嘅時候，我哋計七成或者八成，咁而家佢一 cut 到五成，咁爭個兩三成嘅觀眾冇咗，兩三成觀眾就咁加埋，因為我哋要延遲演出啦，取消演出啦，就好多 extra 嘅開支嘅，演員啊，啲宣傳要重新做過啊，咁啲景啊、衫啊已經做咗啦嘛，又冇用啊。要品嘅地方儲存啊，即係好多好多其他，因為延遲嘅實開支嘅話咧，咁變咗成嚿嘢咧就有少少雞肋雞肋啦，做又蝕緊，唔做又 浪費又嘥咗，因為大家排得咁辛苦。咁變咗就喺就有要自己重新計個數咯。咁當然咧，康文署或者民政局或者香港政府，佢哋會有一個之前會有一個所謂嘅因為 Covid 而出嘅俾一啲補償啦。咁啊，幾萬蚊、八萬、五萬咁補償啦。但係嗰八萬、五萬咧，係未能夠 cover 到嗰兩成或者三成觀眾嘅差額嘅。 嗯。 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要面對嗰個票房嗰個問題嚟嘅， 即係 除非我哋要，除非我哋繼續咁減啲演員人工啊，或者我哋個製作再簡約啲咯，咁樣。 嗯，即系话其实譬如你头先都讲啦，你本来有一啲嘅剧咧，而家就要褪到去年尾去到做啦。咁但系成个嘅制作嘅成本咧，就都会好唔同噶嘛，因为你褪到年尾，同埋你亦都唔知道到时会唔会有一个人数嘅再放宽。咁呢个系咪会变咗令到剧团去处理嘅时候啊，可能都会循住先紧缩个制作费嘅方向去做咗先咧，会唔会因此而影响到一啲嘅水准咧？ 其实冇得紧，有啲位系冇得紧缩嘅，因为你譬如你个演出本身系二月噶嘛， 系 咁你二月嘅时候已经同啲演员讲好晒价钱噶啦嘛， 系 咁你都同个景啊设计好晒啦嘛，做晒噶嘛个景，咁嗰啲你一条比噶嘛， 系 咁跟住你褪一褪嘅时候咧，咁你當然你可以個別同啲演員講，即求下佢哋，喂，收埋先啦啦啦，你可以個別咁樣求佢哋嘅。咁但係佢哋 say yes or say no 係佢哋話事噶嘛。咁所以成嚿嘢個緊縮咧，只能夠喺其他一啲未使或者未 fix 嘅 cost 度緊縮咯。 明白，改 變咗嗰個 margin 好細。 好啊，咁啊，余振牛，即係你哋咧都唔容易運作嘅。咁如果對於防疫未來嘅政策，對於我哋做演出啊，或者做一啲不同嘅藝術嘅場所嘅營運管理咧，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因為其實我又懷疑，其實當觀眾都戴曬口罩，亦都唔係會食嘢，即係。以你哋都睇，即係嗰個傳染嘅風險啊，點樣可以減到最低？而日後可唔可以有機會係唔使你哋嘅演出係受太大嘅影響呢？ 其實我喺第一波嘅時候已經成日去睇電影㗎啦，因為我成日覺得電影院咧係最安全嘅，又唔會講嘢啦，唔使食嘢啦。咁你日頭去睇戲咧，得觀眾得好少數啦。咁其實電影院係最安全，我自己個人講。因为又隔得远啦，同啲观众前全部都系向前看啦，啲口水喷都喷到唔知边度啦。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咁样做法咧，咁佢五成，即系对我嚟讲，五成、七成、八成，我睇唔到嗰个病毒嘅传染量可以有几大嘅差别。即系你四个人隔一个位同八个人隔一个位，系唔系就系嗰一个位？大家都知道个我之前都经过啲病毒可以成三公尺、五公尺、九公尺以外，你都传染到噶嘛？咁你嘅之前都有咁样嘅专家都咁样讲过嘛？咁你隔一个位系咪就系可以避免到咧？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只系一啲形式上话俾你听，大家要防疫啦。但是实际上他这样做那个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其实是看不到，可能我就是科学比较差的那些文学人。所以就不是很明白他怎样界定五成、七成、八成。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哋好容易一刀切，今日話俾你聽五成觀眾，咁全世界都係用五成嚟到買飛啦。咁但係我哋賣緊係六月嘅飛，或者七月嘅飛，或者八月嘅飛噶嘛。咁可能佢六月咧就覺得哇疫情好啲喎，好啦，我放寬啦，去八成啦。咁變咗我哋整個賣飛嘅計劃咧打到好亂啦，因為賣飛唔係咁個制就可以決定到，因為我哋要經過城市電腦投票網出飛板，有好多行政程序先改到 set 到個座位 mark 位，咁有好多行政程序。佢突然之間改，我嘅經驗就係咁嘅，上幾輪嘅經驗，突然之間話俾你聽五成變七成，咁全世界要停息曬，要改個飛板喎。咁其實有好多監製都話俾你聽，改三次飛板，改四次飛板。但一改飛板嘅話，佢就賣唔到飛啦，要停啦，個城市投票網嗰度要停，因為要改個飛板。 咁變咗所有嘢都會喺你我哋賣緊將來嘅飛嘅時候，就又唔知將來我賣其實一月，我當而家五成咁樣賣飛，但係實一月係如果八成嘅話，我賣埋下飛我要轉喎。咁嗰個轉嗰個過程咧，又唔係好易 efficient 喎。咁我就試過自己決定，哎，我唔改就算啦，爭個兩成半就算。 即係令到你哋成個嘅預算就相當艱難啦。多謝曬你，余振球，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唔該曬。余振球咧係劇團啊劇場空間嘅藝術創作總監，因為都而家嗰個防疫措施咧，真係令到你比較難去計數啊。咁啊，大家即係又點睇而家呢個情況咧？先有一則咧強制檢測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樓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有檢測嗱，咁啊，林雲峰啊，即係除咗呢啲係服一啲處所咧係開放翻之外啦，咁其實咧另外一個咧就係牽涉到人生大事啦，就係婚禮啊。咁由今日開始咧係舉行婚禮咧，亦都有一啲即係新嘅做法啦。就係譬如如果你係喺啲活動場所或者係宗教處所咧，那個人數上限咧就可以係個處所容量嘅50%，同埋如果你喺酒店套房咧做一啲出門嘅儀式啊等等咧，亦都可以有最多20人，婚禮嘅宴會咧就最多係20人，亦都係4人一台嘅。咁對於呢個婚禮嘅行業啊，有啲咩影響咧？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婚禮顧問啊，歐維芳，歐維芳你好。 Hey, 大家好。 你好啊。 歐維芳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咧？即係今日放寬咗措施之後咧，即係暫時嚟到講啊，大家嗰個婚禮嘅籌劃計劃會有幾大嘅影響咧？有冇啲人話即係可能係想好快地去復辦翻婚禮咁樣啊？ 絕對有啊！其實我哋好歡迎，好開心，因為已經封殺咗好耐，突然間咧有翻咧，其實唔係今日啊，係前嗰幾日咧已經好多查詢噶啦嚇。 系， 咁好多人都想，因為有啲人一路改期一路等，咁所以而家其實好多人咧都趕喺五月份就搞佢嘅婚禮咯，五六月咯嚇、又或者有啲人咧都想睇定啲先，就年尾先搞咯。咁但係而家好多人咧都會即係可能會分開兩 part 做咯，因為譬如話舉個例啲中式儀式嗰啲，譬如敬茶嗰啲，可以喺翻私人地方，私人地方咧就唔受限制啦，咁就唔需要話咩20人啊咁，咁可以做咗嗰啲。斟茶先啦，因為你知好多啲老人家啦，一飲咗杯茶咧就開心曬噶啦。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住茶，但其實而家最棘手嘅咧就係食嘢。如果唔諗食嘢住，淨係諗咗中式儀式同埋註冊先，攞咗個夫妻合法名分咧，咁呢一度咧就可以即係嗰個容納嗰個50% 就可以啦嘛。譬如話，佢可以容納200人嘅，我100人嚟睇我註冊都得噶，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諗住，住一冊先啦嚇，咁因為如果住一冊之後，佢又急住搞咩移民啦、又或者係咩買樓啊、成啊，都方便好多嘛。仲有就係急住生仔。 係，咁起碼可以做咗呢部分啦。咁歐維芳好快地想問啦，即係較早之前咧，由於婚禮嘅人數限制啦，導致到一啲譬如無論係婚紗公司啊、攝影公司啊、啲婚儀公司咧嘅經營都大受影響啊。而家你哋睇即係大概幾耐先至可以回復翻以前嘅一啲嘅經營狀態咧？ 啊，就比較難啲啦。基本上而家成個模式都轉變咗，譬如以前啲大型婚禮啊，擺幾十位啊、50-60位嗰啲，簡直冇可能噶啦嚇。咁、所以其實而家啲人話，結到婚疫情下都偷笑噶啦、 但起碼就啲即係啲譬如化妝啊或者攝影師嗰啲就可以有翻一啲嘅經營啦，係咪？ 啊，當然會好啲，但係就始終都。難譬如以前咁樣啦、我哋通常係成日㗎嘛，晚宴㗎嘛，但而家好多人呢都唔搞晚宴啦，都驚嘅吓。所以而家變咗午宴係多囉，咁如果譬如以前係全日嘅工作，而家係半日嘅工作囉。 咁呢個對於相關人士嘅收入都有影響啦。多謝你歐維芳，暫時傾到呢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咧，喺較早前筲箕灣南康街嘅車輛着火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介乎耀興道至到筲箕灣道嘅一段南康街來回方向全線仍然係封閉，一大車多，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晚線落灣仔嘅車龍就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 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融资股份、立高控股、信明生命科技同埋绿领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2.794，瑞士法郎0.948，加元1.248，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港金报18,21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44.75美元，港汇指数96.9，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筲箕湾南康街嘅车辆着火事故已经清咗场噶啦，介乎耀兴道至到筲箕湾道嘅来回方向系全线解封。另外咧就系有珀丽湾往返中环嘅渡轮服务嘅报告啦。咁由于船舶故障啦，部分班次系将会由巴士暂代噶。咁分别咧就系由珀丽湾去中环系6:30。另外就是由中环去珀丽湾是晚上9:00，重复一次了，就是珀丽湾往返中环的渡轮服务因为有船舶故障，部分班次由巴士暂代，情况就是由珀丽湾去中环6:30，由中环去珀丽湾是晚上9:00，应该是由中环去珀丽湾是晚上的晚上7:00。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是挤塞，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分别就排到去学园街过海嘅龙尾学园街，去尖沙咀嘅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啦，因为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方向嘅支路曾经有坏车，咁所以一带咧仍然挤塞噶，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繁忙，龙尾 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还有就是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哋好希望佢哋尝试喺佢哋嘅人生嘅经验里边分享一下佢哋嘅睇法，点样去克服佢哋嘅困难。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00，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哋进入人生学堂。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林云峰啊，我哋个社会咧就当然日益进步啦，对于好多事物嘅睇法咧都有所不同嘅。近日咧有一套嘅电视剧啦，其中有一个嘅角色咧就惹起咗一啲嘅讨论，就话系咪涉及到有一个嘅种族歧视嘅。咁最主要嗰套剧咧就系揾咗一位嘅本地嘅演员啦，咁用去扮演一个菲佣嘅角色，咁但系就喺个化妆上面都系即系涂黑翻嗰个肤色啦，咁。有些人就話，即係喂，咁會唔會涉及到一個嘅即係種族歧視嘅問題咧？咁樣咁，進而都引起嘅討論就係、譬如入邊啊所講嘅一啲嘅對白啊，一啲嘅人物嘅性格嘅塑造啊，又會唔會對於某個族群啊做咗一個定型咧？其實諗翻以往咧，林雲峰，我哋可能喺香港咧，即係以往都會有好耐之前啊，都會有依啲嘅，譬如外佣嘅角色啊，咁都係用翻香港人去扮演啦。即系咁，譬如有一啲嘅综艺嘅节目啊，都会有啦。咁以往咧，即系我讲紧好多好多年前咧，都系用一个即系化妆涂黑翻个肤色啊，或者系歪歪地音咧，去代表即系啊，佢就系做紧呢一个咁样角色嘅族群啦。咁同埋即系亦都可能表达佢有啲嘅行为上面，可能同有阵时同个佢屋企个雇主咧有一啲即系少少嘅冲突嘅情况啦，咁样。咁但系似乎今时今日，如果当我哋去处理呢啲角色嘅时候咧，就都要多翻一啲嘅敏感度喺度。 系啊，嗱，我都谂翻咧，我自己后生嗰阵时啊，做过剧社咧，都扮嗰个外籍父亲咧，又染过金发，又扮老咗，咁又要讲嘅说话咧，要把个老人家，咁有冇问题咧？咁样，如果假如我只不过系将嗰个角色系传译翻，尽量系达到佢嗰个原著。 咁啊，值得諗下。 嗯，嗱，我諗今次嘅討論咧，喺一啲人嘅心目中，可能即係都未必估到啊，估計到竟然會有一個咁樣嘅討論喺度啦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覺得即係點睇今次嘅事件咧？我哋點樣去處理一啲嘅藝術演出嘅時候啊嘅一啲唔同族裔嘅人士啊，應該係要點樣處理先至啊，唔會俾人誤解咗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歧視等等嘅行為喺度咧？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咁不過都補充翻啦，即係飾演嗰一個嘅角色嘅演員咧，事後佢亦都喺社交平台入邊咧寫咗一段嘅文字嘅。咁佢亦都話咧，佢係冇任何意圖咧去不尊重，又或者係對於某啲嘅族裔咧做一個種族歧視嘅行為嘅嚇咁樣。咁啊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平機會嘅主席啊朱敏健啦。啊，朱敏健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林家祥你好， 你好吓， 主席好。 朱敏健啊，首先其实我哋正如我头先咁讲啦，其实我哋以往都即系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其他族裔嘅角色咧存在嘅。咁以往我哋演绎嘅时候，有一啲嘅演员都系用个肤色嘅涂黑咗去啊，讲嘢咩咩地音啊去处理。其实你点样理解啊？今次会出现一个咁样嘅讨论嘅咧？ 我觉得咧，因为今次嗰个讨论咧就系、是。源於少數族裔社群咧，佢覺得即係外籍家庭傭工嗰邊咧，佢覺得嗰個造型咧係對佢哋有針對或者有一個抹黑啊、諷刺啊嗰、那個味道喺度咧，咁所以佢哋就開始發聲啦咁樣。咁其實我喺較早前一個電台節目嗰度咧，我都有講就話如果喺演藝事業咧，我覺得如果你單憑話一個化妝嘅模式。膚色可能要改一改啊，或者其他嘅事項咧，本身咧其實就唔可以有一個確定嘅判斷，究竟佢有冇一個種族歧視或者中傷、騷擾等等嘅成分嘅。Mm-hmm. 我哋必須要睇埋其他嘅因素嘅，譬如話如果嗰個化妝可能係一啲特別誇張嘅，根本係即係譬如查黑又要查到好黑啊，嘴唇又要查到好紅啊，或者再配以一啲。令到觀眾睇到個感覺咧，係覺得有嘲諷意味嘅，呢個比較主觀嘅。但我覺得咁樣咧，就會係一個可以被批評嘅地方啦。就唔係淨係單憑一個靜態嘅一個膚色嘅化妝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翻嗰個劇集本身咧，當我哋即係接到邀請要去講一啲發聲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睇過嗰個劇集嘅，咁我亦都提出咗一啲喺種族歧視嗰個法案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衡量咧？咁有啲其他嘅因素嘅，譬如我提出話有啲場景嘅對白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唔恰當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其實我哋應該整體去睇一個藝術或者一個戲劇嘅作品，就唔好特指係單純咁樣睇某一個項目。特別係一個譬如話化妝本身，咁佢其實係可以有唔同嘅演繹啦。 但係孫文健啊，其實呢個會唔會喺個藝術創作入邊咧都比較難拿捏咧？嗱，你頭先講到入邊嘅一啲嘅對白啊等等啦，咁但係嗰個咧亦都可能係塑造緊以後嘅劇情推進嘅，又或者咧佢就係去描寫緊嗰個人物性格嘅，咁所以先至會有嗰啲嘅對話啦。咁但係當佢個角色係譬如一個外佣嘅時候，就可能會俾人覺得咧，喂，你係咪為咗嗰一個嘅即係？嗰一個嘅族群啊，做咗一個嘅角色定型嚇，咁所以變咗即係喺解讀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喂會唔會係有呢啲嘅歧視成分？其實條線我哋點樣去拿捏咧？因為在於創作者眼中係純粹係為咗個角色嘅推個劇情嘅推進，所以我要咁樣去設計佢嘅對白，我就未必係有意咧去到成個族群咧嚟到去歧視嘅。咁我哋應該點睇咧？ 我覺得呢個咧就會如果譬如喺對白設計啊，甚至乎形象設計方面咧，牽涉到個敏感度嘅問題。冇錯，線未必係一個好清楚嘅線，但係考慮嘅因素咧，我覺得係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參考嘅。譬如話劇情係咪有咁嘅需要咧？你想表達同一個信息，係咪可以有一啲比較冇咁接觸到歧視嘅方式咧？我舉個實例，譬如我喺戲中嘅對白，我聽到有兩個場景咧，其實對住嗰個女主角係一個家傭啦，但係對方嗰個男方嗰個對白咧就係話 你哋啲外佣，即係用一個眾數。嗱，咁呢個就係牽涉到敏感度啦。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名詞咧，係概括嗰個主角所代表嗰個族群，而跟住你講嘅嘢咧，又構成一個負面嘅標籤嘅感覺嘅話咧，咁你呢一段對白咧，就可能會即係會掂到種族歧視嗰個範疇嘅咯。咁變咗你係真係要考慮一下，咁劇情係咪真係一定有需要用咁嘅形式去帶出呢一個你劇中所想講嘅信息呢？會唔會有另外一個表達方式其實都可以嘅呢？其實呢個所以就牽涉到我喺個講呢，就話係製作團隊整體上要去增強佢哋嗰個敏感度嘅問題。咁呢個係困難嘅，但係目前即係現今世界嗰個趨勢就話，因為你有好多敏感嘅事項呢，都其實係同種族啊、性別啊、殘疾啊呢方面嘅歧視係有關係嘅，咁亦都不得不需要係更加細心咁去做呢方面嘅設計咯。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啲乜嘢嘅意见或者睇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吓。 朱主席，你我哋讲得好好咧，就系我哋唔系净系单一净系睇一个造型， 冇错， 又唔系单一净系讲一两句说话，但系一个整体咧嚟睇一个事件咧，包唔包含有一个咁嘅争议嘅问题系嘛？ 系啊，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正如我谂大家都同意就话，好多时你做一個表演藝術，其實最重要就是觀眾睇咗之後嗰個感覺啊嘛。呢、這個感覺其實是綜合性嘅，即係我唔會話我淨係睇 A 我就 B、C、D 乜都唔睇，咁呢個變咗其實都會一個片面嘅感覺啦。但係我睇完之後最誠實嘅感覺就是觀眾如果話俾你聽啊，我睇落覺得真係有啲唔妥喎。咁其實咧變咗個製作團隊就真係應該要諗一諗，咦啊，我係咪造成一個咁樣嘅形象啊？呢、這個形象可能係你意料之外嘅。但是問題就可能是牽涉到，你第日在設計方面是要改一改了，因為這個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但是朱文健這個也都即真的都幾牽涉到一個主觀判斷，譬如你剛才舉的例子，可能那個的僱主的對白其實也都是可能是創作團隊他想反映一些即是作為僱主的一些心態，即他可能會覺得呢在個創作上呢我是有必要呢用這樣的方法去寫一個對白的，但是現在就他們會覺得即為什麼我會被人解讀為是不是有一個的即種族的歧視在內呢，這樣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到即係拿捏呢，尤其是你去到牽涉到背後嗰個動機呢，就好難去到分辨㗎嘛。 係啊，之前我所講係難，但係呢如果話淨係用個準則就係話，喂，我認為我係創作者，我認為有需要喎。咁實際上呢個心態呢的而且確係會有問題嘅，係會引起爭議嘅。因為客觀上嚟睇，你創作者做一個作品出嚟，是特別是商業的創作，是給觀眾看的嘛，是娛樂觀眾的嘛，是不是應該要考慮觀眾的感受呢？這個你不怪得有些少數族裔的觀眾可能你說，你偏頗而已，你自己是那個族裔呢，你就可能特別敏感而已，或者甚至乎說你玻璃心而已，先不要說這些是不是對錯先，但是起碼如果在可能範圍內在製作的時候如果能夠有這方面的敏感度，我相信既然間是創作同樣一個訊息，一定可以有超過一個以上的方法 去表現的，所以創作者應該要考慮平衡所有的角度去做一個可以為盡量大眾接受的創作，因為你不是一個小眾的創作嘛，你是一個商業製作嘛，電視特別是電視或者電影它是好有大眾的感染力的，我們不可以完全忽略受眾是有不同 的背景的，這個現實的原因的是困難是有主觀，但是應該盡量用提升敏感度來做一個參考的角度去想咯。 另外一個我都真想舉個例子，真想問呢，譬如我們以往在一些的即劇集的創作或者藝術的創作裡面呢，會見到譬如一些搬運工人又或者一些大廈保安他們就用了南亞裔的人士去即做那個角色的等等，那其實即係當然，即係喺現實當中啦，亦都有從事呢啲職業嘅人士係嚟自唔同族裔啦。但係如果用你頭先講嘅時候，咁可能個創作者又會諗， 咦，咁其實呢個真係現實上係有唔同族裔嘅人士擔當緊呢啲嘅搬運嘅工作，又或者係大廈保安工作。但我咁樣去到做出嚟，又會唔會俾人話我做咗一個種族歧視？會唔會係令到反而嗰個創作人啊會有好大嘅心理障礙咧？ 我覺得唔會。如果佢考慮嗰個敏感度係正確嘅話咧，係唔會嘅。嗱，因為就算你話我呢套戲咧，我就全部揾南亞裔做直接啲講大廈看監嘅。嗱，做大廈看監，南亞裔本身係不足以構成一個歧視嘅。但係原來咧，你跟住你喺啲對白啊，或者喺啲場景度，啲人對嗰啲呢啲大廈看監嘅指指點點啊，就用埋曬一啲係好有負面標籤嘅語句，或者啲不屑嘅語氣啊咁樣。嗱，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回事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即係我唔係話用一個角色嘅表面嘅形象就去決定究竟有冇歧視，而係真係要去綜合咁去睇。咁同埋當然你就話，哦，你個角色係咪有咁嘅需要呢？我當然如果你譬如舉個簡單例子話，我原來我講一個少數族裔嘅一個看監，可能咧佢跟住憑藉住自己奮鬥，將來變成一個即係一路上進咁，佢好似阿信的故事嗰類咁樣。嗱，你如果配合到個主題完全拿捏不到嘅，咁你可以講得通。但係係有啲對白係咪有需要咁做呢？就真係又要睇翻個個案，所以我都不停強調就話，我當日所講嘅，我係講對嗰劇集有觀感咧，係一個睇法，我唔係去判斷話，憑住呢啲咁樣個劇集就係咪歧視。嗱，呢個咧就一定要以一個投訴個案嘅形式咧，去重新一個入系統嘅審視去講嘅。依家講緊嘅咧，係一個對呢啲元素嘅分析啫。 係。 咁主席除咗關心今次嘅事件引發嚟嘅討論咧， 係 知道都即係大家都有就翻呢個歧視條例都有一啲想有關修訂咁樣嘅。咁從呢一個事件有冇啲信息或者一啲你都想帶出俾我哋社會了解多一啲喺呢方面嘅需要呢？ 係啊，好啊，因為譬如就住種族歧視條例呢度呢，其實我哋而家都同政府進行緊一個修訂，就話相關內地喺居港嘅移民啊、旅客啊等等咧，係可能受到過往一直都有受到一啲歧視啊，或者一啲唔合理、唔公平嘅對待。咁其實呢件事就話，其實我哋喺2016年嘅時候，我有做過初步嘅研究啦。咁我哋就建議話，政府應該循立法方向咁。咁但係到咗我上任之後，喺2019年下半年啦，2020年嘅疫情啦，咁就演變到喺2020年嘅時候咧，有啲我哋見到啲食肆又話唔招待講普通話人士啊，唔招待內地人啊咁樣。咁我哋曾經係用教育或者係用勸喻嘅方式咧，我哋覺得個收效都係好微嘅。咁所以我哋就開始着手咧，係具體咁研究一啲立法嘅條文同埋方向俾政府參考。咁喺2020年開始嘅研究咧，到咗2021年嘅三月咧，我哋將個報告書提交咗俾政府。咁我哋循住大概三個方向提出咗一啲建議嘅，就係族內歧視啦、居民身份嘅歧視啦，或者係居民來源地嘅歧視啦咁樣。咁其實政府同平機會亦都有律政署嘅同事咧，我哋三方面喺過去呢一年嚟咧，都係傾咗好多詳細嘅字眼啊方面嘅問題。咁依家呢個籌備工作咧，亦都已經進行到好相當後嘅階段㗎啦。咁我哋同政府嘅協議都係話咧，個目標就係現屆政府咧會定咗個大方向，然之後具體嘅條文咧可能會喺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後咧就可以提交俾立法會考慮。咁所以未來嚟講，可能會在種族歧視條例方面，對於內地居民受歧視這個現象呢，我們可能會用一些新的修改的條文呢，是去補足以往的不足的地方的。 嗱，呢个可以即系等你稍后咧有啲详情嘅时候再同我哋介绍啦。不过张敏健，我想翻去头先我哋讨论咧嗰个剧集创作本身啊。其实近年咧外国嘅制作入边咧，亦都多咗，譬如佢真系系讲嗰个族裔嘅，佢就揾翻咧嗰个族裔嘅演员咧去做翻个角色咁样。咁譬如喺香港嚟讲，你又觉得即系有冇需要去包含翻即系唔同族裔嘅一啲嘅演员咧？譬如今次咁样，如果佢真系揾翻一位菲律宾籍嘅演员，系咪就可以某程度上避免到当中嘅一啲嘅争议咧？ 我觉得呢个亦都未必系一定嘅，因为正如我 講咧，就係話其實我睇嘅係睇埋整個劇集嗰個結構啊。嗱，最簡單嚟講，就算你揾一個同族裔嘅人去扮演翻個同族裔，但係如果你個對白設計係缺乏敏感度，甚至乎你都係或者係踩出入去歧視嗰個範疇嘅，咁其實個效果都會喺可能一樣係差嘅。所以我覺得喺特別喺創作演藝方面咧，我又唔覺得一定要揾同一個族裔嘅人去扮同一個族裔，或同一個背景嘅人去扮同一個背景，我覺得呢個係唔係一個必要嘅條件，主要都係睇整體個演繹。 但係站喺個平等機會角度，你覺得我哋係咪需要擴闊翻呢個視野咧？ 哦，咁呢個我係會推薦嘅，即係如果係可以嘅話，當然可以俾多啲喺好多就呢個會係就業嘅機會啊，表現嘅機會咧，俾多啲唔同族裔嘅人。呢個當然我哋係絕對推薦嘅。 好多謝李俊文。 以下爬行。在这种情况下，俄方更需要保护士兵的生命和健康。俄军应该封锁亚速钢铁厂工业区。他呼吁在钢铁厂的人器械，强调俄方会根据国际法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且提供适切治疗。绍伊古就说，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武装力量亚速型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目前大约有2000多名武装分子被包围在亚速钢铁厂内。除了这间钢铁厂，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明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车多啦，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短翻啲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左转去将军澳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和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较早时近住超顺路的桥面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现时呢去到香港单车馆这一段呢都是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呢还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安定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红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方向近佛光街天桥的慢线封闭了的，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细杰，你知唔知有咩地方啱两个人黑黑地？ 哇，瑞文，两个人黑黑地咁激？ 唔止啊，仲要唔好有骚扰添啊！ 哇，你同亨利？ 系啊，我同亨利睇星星啊！ 诶，啱啦，咁就要问下今个星期嘅嘉宾天文发烧友薛俊朗，佢要讲下乜嘢系暗黑星空保护？ 又咁啱嘅，我都请嚟天文台嘅团队睇下天空，睇下云、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正嚟到晚上嘅7:09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啊，林文峰啊，呢段时间咧，我哋想倾一倾咧，一个立法嘅倡议啊，就系关于版权条例嘅修订啊。咁当然大家都记得啦，即系前一次咧，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版权修订条例嘅时候咧，都引起咗好多争议啦。咁所以较早之前咧，其实政府咧亦都就住即系更新香港嘅版权制度咧，再做咗一次嘅公众咨询嘅。咁同埋亦都系。而家有個諮詢結果啦，亦都有一啲嘅建議啦，就提交咗俾立法會嘅工商事務委員會咧進行討論嘅。嗱，或者我好簡單地即係去介紹一下啦，就係喺今次文件入邊咧，其實佢好多咧都係依據翻即係上一次嘅一啲嘅修訂嘅一啲嘅內容啦。咁亦都咧係會新增咗咧一個嘅版權嘅豁免嘅就係包括咗係戲仿、諷刺、營造挖骨或者係模仿啦、評論時事啦，同埋引用版權作品咧呢三大類別為目的咧，而使用版權作品咧係可以提供到一個版權嘅豁免啦。此外咧，亦都增定咗一個叫做安全港嘅條文啦，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就係如果嗰個服務提供者啊喺符合某啲嘅條件之下，包括咧如果當有人話俾佢聽佢嘅服務平台上面係出現咗一啲嘅侵權活動，然之後咧佢又用做咗一啲嘅合理措施咧，去限制或者係壓止有關嘅活動咧，咁咧佢就只係要承擔一個即係有限嘅法律責任嘅啫。對於佢嗰個服務平台上面即係啲用戶所犯嘅侵權行為，佢只係咧需要承擔一個有限嘅法律責任嘅啫。咁另外亦都係涉及到增定咗兩項嘅法定因素啦，就俾法庭咧喺决定系咪涉及侵权嘅民事案件之中咧，俾版权拥有人系咪有一个额外赔偿嘅额外损害赔偿嘅时候咧，做一啲嘅考虑啦。咁喺三个月嘅咨询期间啦，政府总共咧收到62份嘅书面意见书嘅。最多咧就係嚟自版權擁有人嘅組織，有成21份嘅。咁其餘咧就係嚟自相關嘅專業團體啦、服務提供者啦，同埋版權使用者或者係個別人士啊，仲有係其他唔同嘅專業嘅團體啊，即係商會啊、非政府組織啊等等。咁如果咧，即係睇翻而家嗰個諮詢嘅結果咧，其實都有幾點咧，去值得去大家去傾傾嘅。就係、是、第一啦，即係根據政府嘅即係綜合咧，佢哋就話大部分嘅回應者咧都係支持政府咧應該沿用而家法例咧，盡量列取出所有豁免嘅做法，同埋繼續咧容許一個合約凌駕。豁免嘅呢個嘅立場嘅嗱，咁但係咧喺 另外咧就係、是、對於係咪有條文咧去處理一啲叫非法串流裝置同埋制定司法封鎖網站上面咧，亦都有一啲提出意見人士咧有一啲不同嘅睇法啦。嗱，就住咧係咪引入一個特定嘅法律條文啊，處理一啲非法串流裝置，其實講緊啲乜嘢咧？就係而家講緊嗰啲嘅盒子啊。即係嗰啲解碼盒子咁樣，咁有啲嘅版權擁有人咧就認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會引起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咁所以咧認為即係應該係要有一啲嘅條文啊，去處理咧呢個非法串流裝置嘅問題。咁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回應者，譬如包括咗香港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會啦，就話咧而家嘅法律同埋法例入邊建議嘅一啲嘅條文咧已經足以處理咧非法串流裝置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都覺得未必有必要嘅。而政府咧最後即係所持嘅立場咧就係話考慮到啊而家法例新增建議新增嘅傳播權利啦，同埋海外經驗啦，就佢哋唔會喺版權條例入邊咧引入打擊呢啲非法串流裝置嘅特定條文嘅。第二個咧，政府亦都係即係同一啲嘅俾意見嘅人士咧，可能有較大嘅一啲爭議嘅咧，就係係唔係應該專為版權制定一個司法封鎖網站嘅機制咧，因為有一啲嘅團特別係啲版權擁有人咧就係支持嘅，咁但係另外有一啲嘅業界嘅團體咧就話，其實而家版權擁有人已經可以根據現行嘅機制向法庭咧申請有關嘅強制令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引入特定嘅條文，而依個咧亦都會涉及到咧獲取資訊自由嘅呢一個嘅考慮嘅，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嘅睇法就係話咧，考慮到咧版權擁有人是可以向法庭申請屬於他這個司法管轄區入面的適當的強制令，從而令到有關的服務提供者是可以封鎖涉及到大量侵權活動的境外的網站或者連線的位置，所以政府都認為沒有需要特別就著侵犯版權行為引入特定的司法封鎖網站的機制。這兩點就是一個比較在整個公眾諮詢裡面特別重點，就是政府所強調不會有一個特定條文去處理的地方，就是一個叫做司法封鎖網站和就是這些串流盒子的問題的。而政府就預計會在2022年的上半年就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修訂的草案。究竟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的版權修訂條例的問題呢，和資訊自由之間應該怎樣去平衡呢？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來發表一下你的意見和看法的。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即系相关嘅议员啦，就系嚟自创新科技界，亦都系嚟自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邱达根啊，邱达根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系唔好意思， 系仲有林云峰喺度，系 邱达根好啊， 系你好， 系科技创新界，唔系科技创新界啊，唔系创新科技界啊，而家 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抱歉吓，更正翻先。嗱，首先不如我哋先讲讲啦，就住头先咧，即系政府所提嘅一啲嘅建议啦。咁總括嚟講，以前比較多網民咧，佢哋所關注咧就係關於戲仿、諷刺、營造或骨或者係模仿啦，即係呢啲嘅問題啦。你覺得咧，今次喺個修例上面係唔係已經俾到網民啊有足夠嘅空間做到一啲嘅創作之餘，亦都不至於觸犯個版權條例咧？ 我諗其實一步步嚟先啦。首先講今次都要行咗一步先啦。其實大家，我想业界几方面，我不可以为一个业界，因为有科技业界，亦都有文化界，有创作界，其实牵涉到好多人，亦都有使用者网上嘅人。咁所以其实入面要攞个 balance 系唔容易，但起码行咗步先啦。因为而家确实大家知道喺个互联网嘅世界入面呢，确实真系好多侵权嘅行为。咁大家都知啦，我都同大家分享過，譬如一月嘅時候，我俾人捉咗去隔離啦，咁好多朋友擔心我會悶親，咁都俾咗好多連結我。咁其實大家都見到，真係而家咧好容易你可以有呢啲串流嘅網站 是你冇辦法在香港咧，尤其是你目前冇呢個版權條例的情況下咧，係你好容易可以睇到一啲不管電影啊、足球啊、娛樂節目啊等等，而好明顯佢係冇佢係侵犯咗版權嘅，應該咁講，佢唔係正式一啲授權嘅單位嚟嘅。咁所以其實呢次咧，我諗係行咗一步先。咁第二就頭先你講到咧，啲戲房啊、諷刺啊、人造滑稽等等，其實都叫做幾廣義地。有好多我哋而家見到朋友鍾意喺網上做KOL 又好，或者惡搞又好，改啲內容都好，咁其實廣義地都等於豁免咗呢啲㗎喇。咁至於上次條例亦都有啲朋友擔心到一啲譬如特別嘅敏感嘅範圍，佢哋如果喺網上發布或者佢哋改造咗之後，會唔會有法律嘅權責呢？咁其實大家都知啦，呢啲當日未有港區國安法啦，咁其實國安法亦都在呢一方面，一啲比較敏感嘅方面，其實已經通過國安法去規管咗。咁所以我諗今次喺呢方面嘅爭議咧，就冇上次咁大啦。 但我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即係提供意見嘅機構咧，佢就話係咪應該要針對一啲惡意使用咧嚇？即係嗱，因為如果根據而家嗰個豁免咧，就係你係引用版權作品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啲嘅豁免噶嘛。但係佢哋就話咧，喂，其實有一啲咧引用我的作品咧，係愛嚟諷刺翻我嘅，話翻我嘅。是即係用屬於一個惡意嘅引用，咁所以佢哋認為即係呢方面嘅問題咧都需要處理嘅。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樣咧？ 係啊，因為其實頭先都講過呢樣嘢啦。呢件事入面咧，其實係有好多持份者，咁、那個持份者亦都有好多好唔同嘅方向或者代表。咁所以而家比較爭議多少少係嗰度叫做我哋叫做28A4-6嗰幾段啦。咁嗰度。有啲比較闊啦，所以你好難定義嘅。你包括話一個人佢唔係有心放上去嗰段片，即係譬如可能我朋友有段嘢我擺上去，我淨係俾我自己睇，跟住又有第三者攞咗去傳播，跟住引起好多嘅問題。咁我擺我朋友嗰段嘢，我唔係諗住公共放出去嘅，我有冇責任呢？嗱，呢啲問題係你又係你個心，你本身擺上係咪俾一個人嘅先，定係你作壓狀，你叫個朋友又放出去俾好多人睇，咁令到廣泛傳播呢？所以其實冇一條線可以好清楚去界曬佢。所以而家問題就係，我都贊成我哋立咗先，立咗先，其實好多嘢呢將來要停到判嘅，即係呢啲 case， 因為你好難一刀切。 你刚才讲緊 28A 嗰个就係传播权嗰一个嘅部分啦，草案下。咁但係譬如你话立咗先呢，但係有啲嘢呢，如果立咗先呢要去再改呢就都比较难啦。特别就係涉及到嗰、那个豁免范围嗰样嘢。因为都留意到啦，其中有一个提交意见书嘅组织啦，就係亚洲互联网联盟啦，佢提出啦，就係点解你係用一个豁免嘅方式而唔係用一个公平使用方式去断定到底会不会有侵权呢？因为他就个理据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到预知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嘛。所以如果你现在只定了一个豁免范围的时候，未来的发展可能往往就已经是即超越了这些的豁免的范畴，可能到时又会营造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你又怎么看他们这个的意见和看法呢？因为譬如即持有这个的意见和看法呢，都不单止他们这个机构的，也都有一些是其他的组织你都有类似的意见过。 明白的，简单一点说，今天的法例不知道将来的事。 是的， 你立法咧，永遠就追唔上科技，科技永遠都快過你嘅。咁你兩年前都冇呢個元宇宙啦，係咪？咁而家有啲人講笑咁講，我元宇宙犯咗法，係咪喺元宇宙坐監咧？咁即係你立法永遠就擺唔曬嘅。咁所以你講過咧，其實係制式問題，有少少類似我哋即係電腦制式咁樣嚇，兩個唔同嘅格調。你講個 fair use 咧，其實而家就可能係比較近美式嘅，我哋叫做咁而。用翻個叫公平處理咧 ，fair dealing 咧，其實就喺歐洲多啲嘅，歐洲制式嘅。咁所以呢個其實都兩方面，老實講，正反都有嘅。咁你講而家你話 fair use 嗰樣嘢，當然啦，好多香港可能用美式嘅一啲 social media 嗰啲叫做嘅東西，可能我哋會多少少啦，嗰啲平台。咁所以咧，當然亦都會有提嗰個 fair use 嗰樣嘢，即公平使用嘅原則。咁但係。 又不是完全没有人去支持他公平处理，因为公平处理都是叫fair dealing，现在都是行开。那我建议都有些版权人是说现在行之有效，那都 OK 的。那法律方面法院都认为现在这个是可以，当然啦，未必列得晒将来发生的东西，那就要加咯。那所以就即是变了我们都要审核那里或者跟进那里要真是能够有能力去不停再加上去咯。你不可以话好似而家咁大佬十年先改一次，咁你一定追唔上嗰个科技嘅发展嘅。但係你 fair use 咁去到话完全一个咁灵活弹性去处理呢，咁同而家法院处理嘅方法亦都有啲唔同，咁係咪可以一次过转到去呢？咁我諗其实都有相隔余地嘅，但係而家嚟讲我諗其实两边嘅支持或者反对方都有。咁所以呢个我都 stay neutral， 我觉得保留返去用都可以嘅。 但係优娜根，我哋咪都应该要考虑返呢，即係譬如如果根据头先所引述啦，亚洲互联网联盟呢，佢哋都有提出啦，一啲我哋而家成日话创意工业呢比较兴盛嘅经济体啦，譬如无论係韩国啊、日本啊，咁甚至佢亦都列举埋即係新加坡啊、美国啊呢啲地方呢，都是受惠于即系公平使用呢个嘅原则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到时先至去睇系咪有呢啲嘅豁免嘅时候，咁分分钟其实我哋系未必追得上咧嗰个嘅新嘅发展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修例就需要一啲时间之余咧，亦都要有人去有足够嘅力量提出咧，咁先至可能会做一个法例嘅检视噶嘛。咁会唔会我哋都收得嚟嘅？修例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迟了啦。 我想今次修例我们已经迟了啦，我们真的要追返咯。咁你话 fair dealing 行緊嘅国家系咪全部都好落后唔兴盛呢？咁我又唔同意嘅。咁亦都唔代表我哋行 fair dealing 我哋就落后嘅。咁我諗都系要观察咗然之后再去行咯。我觉得绝对系可以考虑 fair use， 我冇话大家唔去睇。咁但系我觉得而家行咗呢一步呢，我哋已经迟咗好多啦。即系做咗先啦，如果唔系我哋已经系一个盗版天堂，俾好多人讲，即系真系要尊重返少少版权嘅保护。 即系你呢个立场，其实某程度上系咪因为考虑到呢，如果我哋用公平处理嘅原则呢，可能会引致到版权持有人呢有好多嘅反对嘅意见，咁反而可能令到整条条例嘅立法会系拖迟咗。咁你觉得呢个系唔系一个理想嘅状态，因此你觉得而家用呢个叫做 fair dealing， 即系公平处理呢个方式呢，都系一个权衡之下系可以接受嘅做法，系咪？ 应该咁讲啦，两方面都有支持者咯。咁我唔能够话我代表政府嘅呢个政府嘅决定啦。即系我作为喺立法会一个成员，我觉得应该系迅速推行呢个版权条例嘅修订。而我发觉好多其他议员都有呢个睇法咯。即系如果佢有嘢，呢个系政府讲出嚟啦，就话两方面都会再倾咧，就会旷时日久啦咁样。咁如果佢系咁嘅考虑原则，觉得再拖落去会影响咗呢个修订，咁我觉得行住先都可以接受嘅。 另外一个都想即系问翻咧，就系政府而家对于系咪引入一个特定嘅法例条文咧，去处理一啲叫做非法串流装置咧，佢就持一个系保留嘅态度嘅。佢认为因为而家法例入边新增嘅传播权利啦，同埋海外经验啦，就所以咧佢哋认为咧系唔适宜喺版权条例之中咧引入呢个嘅特定条文嘅。你又点睇咧？ 嗱，呢个我琴日其实开会我都表达咗我嘅意见嘅，我反而觉得呢个串流装置咧，我哋系应该禁止嘅。咁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啦，佢而家就话因为个串流网站等等，可能已经今次嘅法律依据有足够嘅理由去停佢啦。咁如果个装置系有足够嘅理由判断佢系令到大家提供呢個串流網站嘅內容咧，佢亦都夠足夠嘅法律依據去可能將來叫做強制性封鎖佢或者咁去做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而家串流盒子大家都知道啦，喺市面上真係都幾容易買到嘅，即係都幾普遍嘅一個可以買到嘅產品嚟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啦，嗰個盒子嘅內容就係帶你去一啲串流嘅內容，串流嘅內容而係侵權嘅內容啦，好多都係。咁變咗其實都係明目張膽喺度做一啲侵權嘅動作啦。咁變咗點解我哋唔趁呢個機會去禁止埋佢呢？咁亦都我有提出個意見啦。咁政府就話主要就係因為世界好多國家 都未有立例去禁止呢樣嘢，咁可能真係做咗嘅係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咁但我就覺得各個國家有唔同嘅情況啦，可能呢樣嘢我覺得香港嘅情況嚴重嘅，但係你去歐美係咪真係去到通街都買到呢啲咁樣嘅串流裝置呢，呢啲咁嘅盒子呢，可能就真係冇香港咁普遍。咁而歐美一般嚟講呢，你侵權呢，其實個賠償呢，你真係告入咗呢，個賠償都比香港高好多嘅，咁所以呢就冇咁普遍有呢啲盒子出售啦。咁所以你如果係咪呢個時候禁止埋呢個裝置會比較合適啲呢，我哋係咪一定要等歐美立曬例我哋先立呢，咁呢個係我提出嘅一個質疑。 係，咁啊，鄧勤，我相信呢你都睇返今次希望都攞返一個平衡呢而推動呢、這、一個即係法案，都你會比較支持嘅。咁如果同市民大眾嚟講，你會覺得今次呢一個係點樣一個好嘅平衡點呢？呢件 我諗嗱，從市民嚟講，梗係喂覺得我可以好簡單咁有啲免費內容睇到係好啦。咁但係我諗市民真係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做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嗰、那個帶嚟咗係一個侵權嘅過程啦，咁你損害咗創作人，咁變咗你損害咗創作人，就必然對大家創作人嘅我哋叫 incentive 啦有所影響，咁亦都會減低我哋創作嘅內容同埋創作嘅品質嘅，咁所以呢一方面要平衡啦。咁另外一方面又要平衡一啲叫使用家啦，即係我哋喺網上我做 KOL 嘅，或者我發布啲內容嘅，我個戲房啊、諷刺等等嗰啲，會唔會變咗犯法啊？咁其實呢個都真係有呢個例出咗嚟咧，我諗仲需要明確啲有啲指標同市民講，喂其實呢啲係 OK 嘅，邊啲係唔 OK？ 咁你都要有個框架俾人知道啊。咁所以我希望其實出咗嚟之後咧，這個版權條例修訂咧，我估計都比較傾向同意嘅人多嘅，咁但係反而你之後點樣去話俾市民聽，呢條例點樣影響你使用互聯網咧？我發覺都係好緊要嘅一件事。 好多謝你，邱達根，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嚇。邱達根咧係嚟自科技創新界嘅議員，亦都係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 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宗由境外输入，再多26人染疫后死亡。另外，今日有250间学校恢复面授课堂，呈报咗共7宗快速检测阳性个案。當中5名師生之前曾經回校，但之前檢測是陰性，今日快測才呈陽性。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現在學校呈報數字屬於預期之內，最重要是教職員和學生每日回校之前都做快速檢測，令到個案及早發現，不會流入學校。對於有新冠病毒康復人士反映未能成功經網上平台取得康復記錄二維碼，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当局已经将118,700多宗个案上传系统，澄清有报章指有近400,000宗个案资料并未上传，并不正确。强调卫生防护中心一直更新及上传资料，不存在积存大量资料及滞后。欧家荣话，有市民未能成功下载二维码，当局已经跟进及了解，原因可能是个案属近两星期情报或核实，但由于寻日已经更新资料库，他们今日可以再作尝试。他又话，为处理市民相关查询，卫生署热线25695777已经增加人手接听，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邮和当局联络，署方会跟进。平機會根據殘疾歧視條例，首次就一宗涉及新冠病毒康復者的殘疾歧視個案，代表申索人在區域法院提出訴訟。申索人原本獲一間公司聘用，但離身前確診新冠病毒，康復後懷疑因為曾經染疫遭新公司拒絕聘用。申索人透過平機會入品要求書面道歉，申索情感損失及一個月薪酬共70,000元。平機會表示，殘疾歧視條例保障殘疾人士免受歧視、騷擾及重傷，希望借案件提高公眾意識， 提醒雇主工作间的残疾歧视属违法，不应歧视已康复的求职者或者雇员。康文署表示，在接获有关炒卖场地的投诉后，会调查及跟进。若果有租用人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和署方的订场记录不同或有违规情况，康文署会即时拒绝有关人士使用设施。若果证实租用人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康文署会暂停其租订体育设施资格180日。康文署又说，5月1日起再推出一项打击炒场新措施，场地职员在租用时段内会抽样巡查，如果发现租用人没有在场使用设施，将会被视作一次违规。任何租用人在连续30日的期间累积任何两次违规记录，会在第二次违规日期当日起计的第三日开始被禁止预订康文署的收费康体设施90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芜湖街。就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芜湖街。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紧爱活动物协会。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道因为水管急收，去土瓜湾方向近佛光街天桥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一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大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专业应用副教授吴少俊。 文献上面都有讲过，患新冠的时间呢，眼干症是普及了的。开始康复的时候呢，都是多了眼干症。休息啦，做紧嘢的时候20分钟起码都唞20秒。如果开始好不舒服啦，当然我哋会睇医生啦，我哋都会针对返嗰个病源呢去做一啲嘅治疗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晚上的7:37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林文芬刚才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啊邱达根啦倾过咧，对于版权条例修订咧佢嘅一啲意见同睇法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又请嚟另外嘅一位嘉宾啦，就系、是、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嘅。黄浩华你好， 黄华好。 Hello， 你好。 系嗱，黄浩华，刚才咧我哋就亦都有讲到咧，政府喺今次更新版权条例嘅时候咧嘅立场啦。咁其中咧最主要一样嘢就系以前我哋都讨论好多嘅，究竟系咪应该用一个叫做 fair use 公平处理方式咧去即系订立嗰个法例咧？咁而家政府咧佢就系尽量列出咧嗰个嘅豁免嘅范畴嘅，就唔系用一个叫做即系公平使用嘅方式咧去做一个即系法例嘅定嘅，咁其实即系你点睇咧？呢方面对于我哋往后资讯嘅发展嘅影响会系点样咧？ 我谂咁啦，因为除咗我自己之外，其实本身AIC 即系有唔同 亚洲互联网联盟系 啦组成嘅，其实佢哋都提交过个意见嘅。咁不论喺早喺2013年又好，或者系最近嘅版权修订案都好，其实都会讲过嘅，就系希望去用翻 fair use 或者公平使用嘅。咁我谂佢哋嗰个着眼点唔单单喺有冇呢个安全港方面，因为安全港只要系保障翻个平台或者系公司本身嗰、那个安全或者利益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谂 AIC 今日去讲出嚟嗰个 fair use 嗰个问题，其实都系想政府去重视翻网民嘅利益，因为坦白讲嘅就系网民系真系要一个比较开放嘅环境，或者有呢个公平使用豁免嘅时候，先至可以更加可以容易佢哋创作嘅。 嗯，咁但系而家即系政府嘅立场啦，又或者有即系唔少立法会议员嘅立场咧，都会觉得其实。不如我哋就住即係有共識嘅一啲嘅範疇咧，定立咗條法例先啦。第二時我哋咪做一個嘅更新咯。即係當我哋發覺哇，第二時原來嗰、那個發展好快，咁、我哋咪即係再做一啲嘅豁免範疇喺度咯。咁樣你覺得可唔可以處理到嗰個嘅問題咧？特別就係、是、即係亞洲互聯網聯盟佢提出一點就係、是、即係個發展啊，往往係超。前于法例的，那我们很难预知到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怎样。那你有没有信心，即是第二时政府是可以透过修例都处理到现在的问题，那就令到即现在的版权条例可以起码定立了先呢？ 我想有些担心的，那当然大家都会知道结果就是今次如无意外的条例都会很快去通过的了。那但是你说会不会修订了通过了之后再去更新呢？我諗今次俾唔到一個市民信心咯，因為坦白講，2014年或者2016年嗰個版權條例，咁同翻2021年或者啱啱去做完意見表達嗰個方向其實係差唔多啊。咁你就會見到嘅就係、是，原來2016年去到2022年將件事放低咗六至七年之後，發現咗原來嗰件事唔係真係差咁遠嘅喎，咁。坊間或者網民都會批評呢件事，就係、是、其實會唔會係只係舊酒新瓶呢？咁你話坦白講嘅就係、是，如果今次都有舊酒新瓶嘅情況下，咁點樣去確保或者俾到市民信心嘅，就係喺2022年打後嘅日子，佢哋真係會更新條法例呢？咁所以我對呢件事唔係咁樂觀咯。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我哋叫做即係用户衍生内容嘅问题啦。今次嗰个版权条例都係冇触及到呢一点㗎喎、 其实係坦白讲我諗都要提一提嘅，就係因为始终用户衍生内容就会比较少部分地区暂时以我理解就好似得加拿大先有嘅啫。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始终大家要明白到今时今日个网络世界，其实大家都理解得啱嘅，就系不断咁去演进啦，不断咁去进步啦。咁而坦白讲咧，就系法律都相对嚟讲比较过时啦。咁要考虑翻实际情况，就系要有翻相对应嘅我哋叫用户衍生内容嘅豁免，先至系可以保障翻到个网民嘅空间喺度咯。因为坦白讲嘅就系大家平时用嘅 YouTube 啊，甚至可能平时影相用嘅 Flickr 平台。其實都有相對應嘅用戶衍生內容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今次個修訂案裏面冇考慮翻呢啲咁嘅豁免嘅時候，或者做得唔夠可以貼地，或者係貼緊呢個唔同大公司嘅平台嘅時候，係會對 这个网民使用一些或者创作的时候有些折扣在这里。 但是版权持有人他们会认为如果加入这一类的豁免就会损害了他们自己的权益嘛。 我想这么看，这个其实都跟科技发展有都几大关系，因为譬如说可能五六年前在用 YouTube 的时候其实不是很觉得一些平台或者是一些技术会自动将一些怀疑有版权侵犯的内容去下架或者是去铲除的。但是今时今日里面譬如你就算見平時 YouTube 已經是去會有啲自動嘅程式，譬如話睇翻就係有啲片同原創片差唔多嘅時候，佢哋會嘗試做一個自動下架嘅。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就係始終星斗市民同埋一個網絡創作者，講真，佢未必可能係一個全職嘅網絡創作者，而係可能係只係純粹興趣工餘時間玩一玩嘅時候。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面對一啲比較大嘅內容公司嘅時候，譬如可能係啲音樂嘅公司啊，又或者係啲比較大嘅企業之下，咁其實佢就會發現咗，咦，原來我萬一要去同佢打官司嘅時候，會對自己比較失利嘅，因為坦白講，就算你話最尾官司市民係贏咗嘅時候，咁佢哋本身虛耗嘅時間同埋精力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調翻轉睇嘅就係會唔會因為斬腳趾被沙蟲嘅問題，就話網民會擔心以後創作嘅時候會導致嘅就係進一步去減少自己嘅創作咧，呢個有可能嘅。 嗯。好啊，黄浩华，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唔该晒你。黄浩华咧系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嘅召集人啦。咁啊，稍后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相关嘅草案啦。咁或者我哋到时又再留意一下，究竟即系到时个草案内容咧，具体系点样写法啦。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一起走过 戏曲的嘢同埋粤剧，真系又系望唔到前景嘅。 嗯， 但系一定要花心机去做。人哋可能你好多分家文都冇收获都唔定、 啊， 天时地利你冇运气，你冇人栽培你， 都系得个零。 孤苦哀哉嘅真系，真系得个学字嘅啫、嗯。都系科举说话，我就话我喜欢，我等，我坚持，即、系我唔会怕辛苦。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蔡明辉，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不管咧，要同大家讲讲咧，就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而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咁啊，林云峰啊，关于咧北大屿山啦吓，即系究竟系咪应该去填海发展咧？社会上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同睇法啦，亦都有不少嘅争议啦。咁、其实政府都系做紧一个可行性研究嘅啫吓，咁都未系完全系落墨嘅咁样。 听讲稍后都会再諮詢我哋嗰、那個即係香港社會嘅， 係啦。咁但係咧，亦都已經有一啲嘅團體咧，係對於嗰個土地運用啊，提出唔同嘅意見同睇法。其中咧就係香港汽車會啦，佢哋咧就向行政長官辦公室咧提交咗一份20多頁嘅意見書，就係、爭取咧喺北大嶼山咧興建賽車場嘅，咁預計咧會花1億到2億美元左右啦。咁其實即係佢哋話嗰個賽車場咧，就係希望喺北大嶼山周邊水域嘅近岸填海工程咧，就預留土地做呢個嘅體育場所嘅。咁亦都話咧，呢一個嘅賽道咧，除咗賽車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其他嘅體育用途啦，譬如長跑啊、單車啊、三項鐵人啊、高卡車啊等等，亦都可以做 汽車展覽啊，呢啲咁嘅用途嘅。不過林雲峰，可能我哋係咪要考慮一下個土地運用嘅問題咧？同埋就係、是如果我哋即係做咗一個嘅即係賽車場嘅時候，咁我哋又點樣去到譬如舉個例啊，即係澳門啦，我哋係咪可以用一個即係成個嘅區域發展嚟講，我哋香港起咗個賽車場，又係咪真係可以充分利用到，甚至係可以即係同澳門啊有一個分工喺度咧？ 所以我作為一個建築師、城市設計師，好想聽下咧佢哋嘅建議咧係點樣可以善用土地之餘咧，又可以做到佢哋想做嘅建議嚇。 嗯，好，嗱，不如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香港汽车会嘅会监啊，余锦基，余锦基你好， 大家好，我系余锦基，香港汽车会嘅会监， 系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哋嗰个建议其实系点样嘅？ 嗱，其实咧，先讲讲香港嘅汽车嘅文化同埋历史先啦。其实香港系喺全亚洲咧第一个有 motorsport 汽车运动嘅。我哋系早过日本，早过中国，早过其他好多嘅。我哋已经系有咁嘅传统，有咁嘅历史，都我哋做过好多以前已经做过好多好多呢啲咁嘅运动啦。大嘅有如港京拉力赛，由香港去到北京，到五日嘅，我哋做过三次。咁啊，另外咧，全世界性嘅 Formula E， 我哋都做咗两次啊。咁啊，再少一啲嘅，以前喺石岗啊。喺香港本身嘅越野賽都做咗好耐，所以我哋香港嘅人同埋香港汽車會同埋香港嘅賽車手，我哋係對呢個賽車有經驗嘅。咁啊，講咗呢條賽車道賽車之外，其實呢條賽車道咧係一個多功能嘅賽道，例如踩單車可以係比賽啦，電單車可以比賽啦，小型賽車可以撥埋一邊可以俾佢比賽啦，即係。好多個運動可以用，例如我哋最受歡迎嘅馬拉松，亦都可以喺嗰度嚟做開起點同埋終點。咁有多項目係好受歡迎，但係冇乜地方。例如好似放紙鷺咁樣，你邊度放紙鷺啊？呢度就好適合俾你放紙鷺啦。同埋而家啲無人機啊咁樣喺度嚟到表演都可以。咁即系运动方喺利用 circuit 运动方面咧，就已经系好多用途啦吓。咁、但系譬如做啲旅游咁都可以做嘅、哦，咁啊点样做咧？因为香港有历史问题落嚟咧，我哋系有好多好多旧嘅老爷车喺香港。咁啲老爷车喺外国咧，就周围都会有呢啲比赛老爷车嘅比赛。咁但系香港冇地方做唔到，而家我哋变咗可以喺跑道住咧。將我哋香港有1000-2000架呢老爷车上落比赛吸引人哋，呢个唔系香港发明噶，你喺英国Woodward 嗰时同埋呢个美国 Pepperstone 咁样，呢啲系好大嘅城市嚟噶，或者意大利嗰个1001，即系啲人会特登嚟走嚟个城市睇呢啲赛事噶，咁啊。另外咧，香港好缺乏係咩咧？係 open air 開放式嘅場地嘅。咁呢一個可以做埋咩咧？做埋開放式嘅場地咯。例如好似 open air concert 啊，嚇、你話如果有個整個舞台樹，冚棒用啲大家可以揸架私家車圍住嗰個跑道路聽嗰個 circuit， 同埋音響又冇問題嘅，因為而家有 WiFi 嘛，你可以將嗰個音響播入自己的車的音響度。 咁啊，阿姚慧金啊，咁啊，依個你嘅建議咧，就都相信香港咧都有好處咧，係有能夠有多元性，都多一啲嘅好似你建議咧，咁好可以能夠有賽車場啦。咁如果政府係採納的話咧，佢應該喺規劃上預留一啲點樣嘅地方，同埋將來由邊一個嚟管理咧？咁使到佢咧可以即係地盡其用啦，同埋都將來可以咧更加多團體啊，或者好似你建議咧有多啲唔同嘅用途啊，長跑啊、單車啊，都可以能夠善用到咧。 嗱，呢樣嘢咧就咁樣，場地咧就有幾個問題。第一件事，有個場地之後咧，我哋嘅使用率高唔高？ 咁我認為相對好高嘅，因為除咗頭先嗰啲咁多活動之外，另外有好多其他嘅團體嘅，譬如我啲汽車會嘅，佢哋自己私人玩啊咁啲，你每個禮拜日啊嗰啲，所以 Sunday Drive 都咁多人去咧，如果有呢條咁嘅跑道嘅樹咧，更加即係啲市民可以用啦。這個維修保養嘅樹咧，有一條馬路嚟講咧，佢都唔係咁係不了咁乜嘅保養費嘅啫。不過咧，頭先你講嗰個樹咧就係塌著咗我啦嚇。有咩設施令到佢咧？例如最基本嘅設施，你一定有個醫療室喺樹嘅，因為可能有嘢度賽車咧，一定有運動。另外你有 timing pit 喺度計時啦。另外一最好就有埋啲宿舍喺度，因為好多活動係 overnight 嘅，你唔人哋走咗，再唔翻嚟咩？咁所以個設計個樹都係要好小心咁去設計嚟到物盡其用嘅。 咁會唔會你都覺得可以？譬如政府有啲海濱長廊，但系咧就唔係淨係俾行人用啦。喺需要有賽事嘅時候咧，佢亦都有一個重要嘅部分，就變成一個賽車場。咁啊，變咗有幾種用途都可以夾埋，又會唔會一個可行咧？ 你做即使咧就好清楚。其實啊，喺SPA 喺法國 SPA 同埋 Le Mans 兩場賽事咧，佢哋最大嗰條大直路咧都係 public road 嚟噶，係公路嚟噶。當佢平時細比賽咧，佢有跑道度，但係當佢要對巨型比賽嘅時候咧，佢就用埋 public road 做埋噶啦，就封咗幾日啦。譬如如果真係我哋香港去做 Formula One 嘅話咧，咁我哋相信就要用埋嗰條公路噶啦嚇。 咁你哋呢个建议呢，如果初步同政府提出呢，佢哋嘅初步反应係点样呢？同埋我都听讲呢，跟住明日大屿计划呢都会再做多啲公众嘅咨询嘅。咁你哋会计划点样嚟再提议，等俾多啲资料佢哋可以将呢件事可以考虑呢？ 我哋就会搵啲专业人士，我哋汽车嘅好多委员呢都係技师嚟嘅，或者係设计师嚟嘅。咁我佢哋会做个草图出嚟，同埋会预算你用几多钱，维修费系点样。关于另外一样嘢仲紧要就是、你有一件硬物喺树嗰时候，你係要软件嚟到支持佢operate 佢嘅等佢服务嘅。咁我哋全世界嘅赛事都係 under FIA 嘅，世界汽车联盟。而我哋香港係FIA 的代表在香港，我們會跟著 FIA 的 Rules and Regulation 那些安全設施啊、比賽 的模式啊，我們會跟著它做，所以應該是人家做一百年都是這樣做，全世界都是這樣做，我們守住這樣的規矩不會做不成，我們早就做過這麼多次啦，這些賽事啊。 不过如咁嘅，我都想问咧，你哋点样去预计咧？嗰、那个使用率啦，嗱，因为譬如而家我举个简单例子啦，我哋做一啲嘅体育设施嘅重建，无论系元朗大球场啦，又或者系譬如我哋讲紧以前嘅旺角大球场啦，甚至系香港大球场啊等等咧，呢啲嘅重建咧，我哋都会计算咧去重建之后嗰个用途同埋使用率嘅。咁好明显咧，譬如呢一啲嘅场地甚至加埋即系启德嗰方面，其实都可以去应用到咧。譬如无论系足球啊等等啊，即系好多嘅赛事。咁但系譬如如果你话讲紧喺北大屿嗰度做一个即系赛车场，其实虽然你头先讲话喂都可以做长跑啊、单车啊、三项铁人啊、高卡车啫，但系佢终究就似乎唔似我头先所举嘅嗰啲嘅场地可以有一个咁高嘅即系使用率啊嘛。咁某程度上，其实会唔会系做咗一个赛车场之后就未能够地尽其用咧？ 嗱，个使用率咧，除咗头先你唔好将个主力净系摆住赛车，如果以日净系赛车嚟讲咧，个使用率可能好似你讲唔会有咁多赛事嘅，但系有好多 drive 就可以嘅。嗱，例如咧，交通安全驾驶咧，你可以教人哋点样揸车，你冇可能喺马路度教人哋点样甩尾啊、线头啊咁，呢啲叫 defensive driving。我哋汽车会做呢啲班俾人学噶，咁你 defense driving 系有乜好处啊？嗰啲 defense driving 咧就提供我哋香港嘅 road safety 咯，变咗啲人喺马路揸车唔会无端端甩尾又撞埋一堆女啊， 是不是有得力啊？咁啊，将我哋全部嘅香港人个驾驶个技术就高啲啦。另外有啲人系职业驾驶嘅，佢考到我哋呢个牌之后嘅 defensive driving license， 佢可以走去申请做工作，做司机、做货车机、做运输。咁啲老板都对佢有信心啦。变咗咧，其实赛车之外咧，我哋喺 road safety 嗰处咧，我哋系做咗好多嘢，例如。嚟咗香港嚟咗一个新嘅 ambulance 救火车或者大嘅消防车，咁嗰啲司机去边度练架车咧？咁你加个 ambulance 可能要咧好多架车中间要避嚟避去咁扭弯出嚟噶嘛？咁喺嗰度咪可以做啲？ 咁、你都谂到好多嘅用途啦。啊，想问你啦，嗱，喺个大湾区咧，即系。我哋香港如果搞一個咁嘅賽車場咧，個定位同埋對於我哋香港未來嘅旅遊啊，或者其他嘅效益係點咧？我想問下澳門會唔會有啲妒忌啊？如果你推動到呢、這個， 唔會嘅，咁又唔會嘅。其實講翻轉頭，你我哋亞洲嚟講，澳門條跑道最初嘅 set up 都係我哋香港汽車會過去嘅。珠海一條又係我哋教佢做嘅，安排冚唪都係我哋做。咁澳門同我哋係好老友嘅。如果我哋同佢能夠做一個大灣區，中國一個賽站，澳門一個，香港一個。如果拉埋台灣嚟做一個就大中華啲咁啊，仲勁啊！就唔好講台中華先啦，講翻講珠澳已經好好玩啦。同埋咧。當你有一個咁大型嘅賽事嘅時候咧，你個贊助商係容易好多，因為你講緊大亞灣係講緊8000万人口嘅，咁你8000万人揾贊助係好過香港700万人揾贊助啦嚇。 但係你點考慮個角色分工啊？ 嗯， 角色分工同澳門嘅角色分工。 澳門係嗰場賽事咪係佢哋打你，我哋場就我哋打你啦嚇。 哦，即係加多個站啫，即係在於你嚟講就 係冇錯嚇。咁但係。我哋好熟噶啦，呢样嘢都比赛就系佢哋比赛，但系坐喺上边个steward 嗰处咧，即系嗰啲监管人咧，就佢哋一个，我哋一个，澳门一个，三个人做监管，就一个 director 管个赛事。呢啲piece of cake 我哋成日都做噶啦。 好多谢晒你，余锦基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你，系香港汽车会嘅会监。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